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朝峰。 早上好，我是佳驰。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12月16号，星期四，农历11月13。今天机动车牌限行的尾号是3和8。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海淀搭建校外培训机构兑换客公益超市，破解退费难题。 本市将提供个人购房资格绿码服务。 2022年1月1号起，我国调整部分商品进出口关税。 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2亿7000万例。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首先来关注一组各区两会发布的信息。海淀区17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昨天召开，会上透露海淀搭建校外培训机构兑换客公益超市，破解培训机构退费难题，全面落实双减政策。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为破解培训机构退费难题，海淀区校外培训机构兑换客公益超市近期搭建完成。截至12月14号，14家机构提供了748门课，已经为家长兑课2563班次，金额超过200万元。腾讯免费提供网上转课平台。海淀教工委副书记涂永永解释说， 有些机构呢，资金链的断裂以后啊，已经收了学生家长的费用了，他又还不起，尤其是面临着毕业班的孩子，他还要进行一些学科类的这个辅导，怎么办？然后我们就找了那个新东方啊、学而思啊、构思啊，这种品质还不错，一沟通他们说愿意给大家用，免费用，反正我也不要钱了。这样的话我们就赶紧找了一家公司帮我们设计了一平台，把这些课程全放到这平台上去。家长呢，反正您看您愿意上哪一课，折合成您的课程。有些企业愿意把他的书包啦、文具啦等等，好，我也愿意捐到这儿来。 在统筹协调校内外资源、保障课后服务方面，全区98%的中小学生参加课后服务，以丰富体育和劳动教育为关键举措，增强学生体质和劳动观念上，海淀区教委主任王芳介绍说， 各学校从9月1日起逐步调整体育课时，确保小学每周5节课，初中4节，高中3节。同时积极开展大课间和体育课外活动，利用课后服务时间开展了足球、篮球、乒乓球、跳绳、武术、棒垒球等社团活动，满足了学生在校期间的每天锻炼1小时的需要。 记者昨天从朝阳区两会上了解到，在“十四五”末期，国家文创实验区将形成2000亿级的文化产业集聚。朝阳区呢将会力争“十四五”期间全区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收入年均增速不低于10%，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达到10%以上。 记者昨天从通州区两会上了解到，城市副中心3大建筑主体结构已全面封顶，预计年底将实现外立面亮相，力争2023年底前具备开放条件。未来5年，城市副中心大剧院、图书馆、博物馆将全面建成并高水平运营。 记者从昌平区两会首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北大昌平新校区已经在今年9月6号启用，首批入住的是计算机学院的240名师生。明年9月份，新校区将会再迎来电子学院、智能学院、集成电路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入住。 接下来关注本市昨天召开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新闻发布会，北京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加活力5.0版正式发布。北京市将提供个人购房资格绿码服务，实现购房资格实时查询。 此外，为了解决不动产登记办理难、时间长问题，北京将会在东城、朝阳、石景山、门头沟、通州等区新建不动产登记大厅，新增50个以上的登记窗口，推进企业、百姓全业务类型不动产登记一网通办。 再来关注冬奥相关的一组消息。由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石景山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冬奥我参与一起向未来群众性冰雪运动近日在石景山区举行。 在国内最大模式冰雪体育中心石景山市民冰雪体育中心冬奥倒计时50天庆祝活动将会采用线上直播，包括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壶、冰球等冰上运动和技巧表演。 记者昨天了解到，朝阳区将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参赛涉赛人员提供住宿和交通保障等服务。据介绍，在冬奥测试赛期间，朝阳区安排闭环管理酒店65家，闭环外管理酒店31家。 在轮椅冰壶世锦赛期间，围绕着残疾人特殊需求，增设了低位晾衣架、餐台、英文标志、无接触式测温消毒设备、电梯间播报英文语音等内容。 冬奥会火种展示活动昨天在中国三峡集团举行，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活动在中国三峡集团定点帮扶的重庆市奉节县、巫山县、江西省万安县、内蒙古巴林左旗和对口支援的四川省凉山州、新疆皮山县等地的部分学校和三峡集团所属单位设立分会场。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副部长顾浩宁介绍说， 通过走进这些重大项目，为了让更多的人关心、关注和参与冬奥。 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曾在三峡大坝上传递，成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合作伙伴。一年以来，中国三峡集团积极践行绿色、开放、共享、廉洁的冬奥理念，参与冬奥绿电交易，累计达成绿色电能交易超过5000万千瓦时，携手助力北京冬奥场馆实现奥运史上第一次100%可再生能源供应，助力北京2022年冬奥会成为第一个实现碳中和的冬奥会。 三峡工程以及已经投入生产的几个大的水利工程，对于中国的能源结构变化优化调整、实现碳中和、实现双碳目标是非常重要意义的。 北京市第六届中小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式昨天举办，本届运动会有来自全市16个区及经开区、燕山地区239所学校的1700多名师生参赛。 比赛中，运动会冰球、花样滑冰、滑雪等项目的学生运动水平不断提升。据统计，截至目前，北京中小学生上冰上雪人数已经达到了210万人次。 昨天是天安门广场实施预约参观措施的首日，不少游客呢来到现场排队扫码预约，有序入内。个人预约可以选择包括当天在内的未来10天内参观游览。目前个人预约量充足，游客可以错峰预约，合理安排出游。 市电影局、市疾控中心日前发布了新版电影放映场所疫情防控指引，要求电影放映场所加大排片时间间隔，延长场间休息时间，不同影厅错时排场，避免进出场发生观众聚集。 此外，影院呢要推广在线实名制购票以及电子票。电影放映原则上每场的上座率不得超过75%，不同影厅错时排场，公共区域每天不少于2次的清洁消毒，3D 影镜等物品呢每场消毒1次等等。 下周三，也就是12月22号，是国家大剧院建院14周年纪念日。出于疫情防控需要，大剧院将不再单独组织公众开放日，但是会推出系列线上和线下不同艺术门类的演出内容。 其中包括22号当晚，国家大剧院将会联合多家网络平台同步直播由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带来的2场音乐会演出。系列演出的内容还包括了当代舞剧《冼星海》、话剧《玩偶之家》等等。 北京地铁公司昨天起试营业第一批便利店，年底前将陆续完成130处便利店、书屋、药店等便民服务设施的开业经营。 地铁站试营业的便利店将会帮助乘客在地铁通勤期间解决早晚餐的问题。目前服务还处于试营业阶段，如果乘客在购物的过程当中有意见建议，可以现场向店员反映，或者是致电96165地铁服务热线。 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升级，花样翻新，稍不留神就会落入骗子的圈套。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海淀永丰地区一家幼儿园园长前不久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工商银行的客服人员， 说我的账户出现了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今年给我爸妈打过一次钱，总额是16万。他说因为你这笔钱走的是什么什么非法手续，他又给我报我的身份证号。也对， 正在幼儿园检查工作的永丰派出所社区民警王辉得知了这一情况。 这个园长呢当时有点紧张了，这电话号码呢我一看又是加号打头的，这种电话呢或者就是诈骗电话或者是境外电话，他一提这个说这钱的问题，那肯定是诈骗电话，不要相信他说的话，老师赶紧给挂了。 就在同一天上午，永丰派出所还接到了海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预警，称有市民正在遭遇诈骗。派出所第二社区警务队副队长任振兴立即带人与事主联系。 咱们用公安机关的96110给他拨打电话之后，不太相信，当时情况比较紧急，我就跟我们的社区民警开车到了这名事主家中， 敲开房门，只见这名事主正拿着手机通话，桌子上还放着身份证和两张银行卡。民警立即上前挂断了电话，掏出证件亮明身份，事主这才慢慢平静下来。永丰派出所社区民警王辉说， 现在这个个人信息泄露啊，各种渠道可能都有，所以信息保护这确实应该注意。再一个，作为公安机关来说，不可能通过电话去了解情况去办案子。96110这个电话是公安局专门设置的反诈电话啊，大家一定要尽快的接，可能你正在被诈骗。 岁末年初市场波动，兼顾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的固收加基金受到了投资者的青睐。不过专家提醒投资者，对于固收加基金的选择应该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力、基金公司团队实力等方面来综合考量。 来关注其他国内消息，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昨天发布通知，明年1月1号起，我国将调整部分商品的进出口关税， 其中包括对新型抗癌药氯化镭注射液实施零关税，降低人造关节等部分医疗产品的进口关税，降低包括优质水产品、婴儿服装、洗碗机、滑雪用具等部分消费品的进口关税等等。 另外，为促进相关行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高磷粗铜的出口关税。 疫情方面，浙江省昨天透露，从14号下午4点到昨天下午4点，宁波、绍兴、杭州三地共报告新增确诊病例57例，其中宁波7例，绍兴48例，杭州2例。 浙江绍兴市上虞区有5个地方调整为高风险地区，目前浙江全省已经累计排查密接者15447人，次密接者32642人，都已经落实管控措施。 世界卫生组织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0点58分，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713591例，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到2,779,1973例，死亡病例增加7025例，达到5,318,216例。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关注习近平会见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十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及中国新闻奖颁奖会代表。 新京报关注国家统计局透露，11月我国经济继续保持恢复态势，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有望较好实现。 北京青年报评论，探索更多优化营商环境的北京经验。 央视网关注联合国大会主席表示，明年首要任务是推动实现全球新冠疫苗接种。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延迟15分钟，受此影响，北京新闻推迟到7点15分播出。今天我们将会关注的是，本市把未来5年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列为明确目标。 7点45分开始的主播在线前沿科技关注，科兴研究发现，接种加强针后，中和奥密克戎抗体阳性率为94%。 又一家知名餐饮品牌出事了，在无锡的两家星巴克食品被篡改保质期，承诺开封后不过夜的糕点第二天仍然是偷偷上架。在食品安全看不见的环节，怎么能严监管准监管？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VR 眼镜、传感设备进入 3D 虚拟世界，人们沉浸其中，可以成为任何想成为的角色。近年来，这样的元宇宙情景出现在一些科幻电影中。从扎克伯格公司更名开始，全球科技巨头正在跑步入场元宇宙，展开布局和较量。今天换个角度，法眼看元宇宙，它会涉及哪些法律问题？欢迎收听今天中午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当中，记者将会为您连线报道我们的冬奥展览开幕、顺义区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地铁17号线次渠站新线探站等等。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北京市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在下周六举行。北京教育考试院在官网发布提示，如果考生受当地封控政策影响，无法按时来北京参加考试，需要在当地借考。 请考生在明天，也就是17号前，主动联系所在地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并递交相关申请。经审核同意之后，北京教育考试院将会协同配合考生所在地的省级教育考试机构，提供并安排好借考事宜。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2.4 摄氏度。昨天后半夜开始，三四级的偏北风横扫京城，阵风风力达到了六七级。预计强劲的偏北风可持续到明天上午。大风蓝色预警生效中，今明两天出行应注意防风保暖，远离临时搭建物。天干物燥，需要及时补水润燥，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七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零下五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 总的来说，今天早上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摄氏度。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七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零下五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1到2级，优良。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是早上7:29，降旗时间为16:50。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葛文杰编辑、加持超风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六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追踪报道，学校门前上下学时间瞬间，交通压力大。相关部门回复协调探讨合理方案。 几个部门到现场看，这怎么做最合适，尽量提供最大方便呗。 市民质疑交通设施反光倒钉存在安全隐患。相关单位解释用途和功能。 从叠门往东去那一段，就是那个分界线，用那个显色地钉钉上了。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热线在12月3号报道过，朝阳区陈经纶中学地景分校门前的大郊亭中街违停免拍路段太短的问题。多位家长当时反映，学校周边停车场刚刚关闭，路侧停车位太少。交通部门设置的上下学免拍时段和路段太短，接送孩子不方便也不安全。报道播出之后，属地交警部门表示将进一步协调各部门探讨综合执法方案，缓解校园门口接送孩子上下学时间的交通和停车的压力。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的追踪报道。 北京陈经纶中学地景分校门口的这条大郊亭中街西起大望路，是一条东西向的市政路，校前街的长度大约500米，学校的两个门都在路南侧。家长反映，学校门口设置了上下学的免拍时段，但是路段和时段都太短，希望免拍时段和路段适当延长一些。 它是个小学，是1800多名孩子，就是家长们临时停车4分钟就被拍了。特别是放学，不止一个家长被拍啊，就是希望这个抓拍的这个违章的这个摄像头能不能延长一点时间？有家长拍过4、5次。 记者在下午16点放学高峰期现场探访，道路南北两侧都停了2排家长的车，但是家长反映，只有路南侧校门口的一小段享有人性化的免拍时间，除了一些静态车位，其他两侧的车辆都有被拍的风险。 你看那牌子了吗？ 净停是7点到8点，15:30到17:30除外。是北侧不能停。 对，哎，你就没辙。 只有1个月，我一共被拍了6次，他被拍了2次。11放假还7天，再刨去周六周日，没办法，没车位不是我们不想花钱，就是我南北都被拍过。 北侧 这边拍的是最厉害，南边 给了 几个车位而已，这第二排全完。 家长反映，北侧被拍的罚单不少都在下午17点左右，除了两侧不能同时免拍，此前路西侧的便民停车场近期也关闭了。 停满了车，禁停标志，这个是放学时段的话，那你应该整个这个路段 一都给他。原来有个停车场，但是今年开学之后我就没见他开过。 便民车位减少和限时免拍路段太短的问题让家长感到不便。报道播出后，劲松街道综治办的工作人员回复了停车场关闭的原因。 停车场产权合生的产权，这是一个企业单位的地，正在上市，可能性不大。往南边那一点现在也画了些车位。拍那个限时停车那个，我们上次也跟那个交通队反映过这问题。 那您说的这个咱们就搭建平台， 最好是让那个学校反映到学校，然后由学校这个大家庭社区室来把这情况进行吹上，让职能部门到现场。 此外，为何同一条路只有南侧开放了免拍时段呢？这里负责静态停车管理的朝阳停车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北侧曾经划设过静态电子收费的车位，线外停车容易被拍罚单。 大郊亭中街这边的话，它是一个注册车位，是南北两侧是有停车位的，一共是有71个泊位。交通部门对这个进行免拍呀，这个违停抓拍这个事儿，您得去交管部门那边去反馈这个问题。只要停放正常停放在车泊位内，就不会产生这个违章。然后呢，像这种停在外侧的，肯定会被交管部门认为违停。这条路的所属街道反馈一下这个问题，上报交通委，看看能不能这边会增设车位。 有家长表示，日常通行而言，这70多个车位没有问题，但是学校门前的交通压力其实就集中在上下学时间，在高峰时段这些车位显然不够用。上下学的高峰时段大约半小时左右，解决高峰时段的瞬间压力，延长免拍时段和路段，解决接送学生家长的停车刚需是可行的做法。对于是否能够开放更长免拍时段和路段，交警朝阳支队交通科的工作人员回复了静停和此前调研的情况。 目前啊，我们已经结合着咱们全区的这个交通综合治理，对这个南侧的道路已经进行交通综合整治了，然后包括南侧的这个限时免拍，也是充分的这个考虑到咱们学校的家长有这个停车的需求，那个北侧是有停车泊位的。 但是您想，车辆没少的情况下，停车资源变少的情况下，这70多个大家够吗？ 停车的这个刚需，我觉得应该从一个消化的角度去考虑，完全提供给学生家长，那我觉得对于其他的交通参与者来讲，那也是不公平的。 对， 但是我们执法的前提从整体去统筹，我内侧如果说不进行执法，我就默许他可能另外一种舆情的声音就要起来，这是一个均衡。 交通科的这位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还是要保持周边道路系统的整体平衡，统筹考虑家长的停车需求，同时鼓励学校错峰放学，鼓励属地开辟新的停车资源。 几个方面来说吧，学校呢应该还是按照原来比如说这个错峰的上下学，我们是愿意给学生的家长提供一些便利，因为我们之前也跟属地说过这个事儿，应该还是最大限度的开发这个停车资源，这个是最根本的，你所有的车都集中来接送学生，然后才导致了门口这些车辆集中没有地方停嘛。 对于家长期待同时开放路北侧的免拍的诉求，交警朝阳支队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联系过管片的呼家楼大队。 但是还有免拍的转到队里边，如果有条件让他们报，跟交通科报申请，他是呼家楼大队，他管这一片，看他要觉得行，他就逐级上报了。 随后，呼家楼大队值班室的管片警官回复表示，确实已经收到了关于这一路段接送学停车问题的反映，已经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但是静态停车改造之后，需要多个部门系统协调，将会在近期继续现场调研，了解相关的便利化工作与时段统筹的方案。 因为我们大队也只能去协调相关部门，共同的去把这个改造一下，现在还没先按下来。对，因为它是多部门，市政的、我们的，还有这个交通科好几个部门，就研究这条路怎么改最合适。您现在还正在研究过程中。 咱们惯常的做法是路侧是一侧一侧的这种给免拍时段呢，还是既然免拍就是左右侧都免？ 这得先看几个部门到现场看，这怎么做最合适，尽量提供最大方便呗。因为这孩子嘛，会给家长提供一些便利的。哎，学生，等你接孩子时间段不拍摄，接孩子以前或以后进行拍摄，这正在积极协商解决这问题。 我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疏堵结合，科学调配禁停措施。后续情况，新闻热线还将继续关注。 最近，市民程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平安大街东城段环境整治提升工程已经完成，通过增设绿化隔离带、设置过街安全岛、加强慢行系统建设等措施，提升了整条道路的交通出行体验。不过，他认为美中不足的是，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中间的道钉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从那个叠门往东去那一段，非机动车和机动车不有已经有分界线了吗？就是那个分界线用那个显色地钉钉上了。 大概有多大呀？ 四方形的，长宽四五厘米，高是一梯形状的，有那么一两公分高吧。你想想啊，正常人骑自行车如果骑快的话，要骑在小石头上都可能摔跤，何况我们在整个一个公共环境里提供这么一个设施的话，我认为存在安全隐患。 程先生所说的地钉，交通术语称为道钉，是较为常见的交通设施。程先生告诉记者，此前他在路上骑行时就遇到过危险。 我的骑着车就拐弯，公交车入进站以后，你要超过公交车的时候，完了我那车就稍微滑了一下。如果要下雪或下雨的话，大家都骑车怎么走的话，容易产生安全事故。 并且程先生表示不理解道钉的用途，因为整个平安大街的提升改造工程中，只有地安门往东的路段安装了道钉， 其他路段就没有。从官窑桥到石条桥，就从地安门那儿开始往东去那段有，也是为了美观吧，是吧？肯定是好看，咱不是什么工程。 那么平安大街东城段为什么要安装道钉？程先生的担心是否必要呢？记者随后拨打了东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的电话，调研信息科的向先生解释了设置道钉的安全意义。 它确切来说叫反光道钉，咱们原来的那个标线吧，就是平面的一个标线，就很难形成清晰明确的这种反光的效果。有一点凸起的话，晚上开车的话，这条线反光的效果比较明显，尤其是它这个反光的效果在下雨天特别明显。 反光道钉又叫凸起路标，是用反光材料注塑的交通安全设施，主要用来提醒司机按车道行驶，并且在恶劣天气下有明显的视觉辨别效果。对于程先生所担心的问题，向先生表示，反光道钉就是为了起到隔离的警示作用，避免车辆并线，降低安全隐患。 无论是那个汽车呀，尤其是自行车，如果要是骑得上的咯噔咯噔咯噔咯噔，这样也避免它到时候来回这个并线串线，偶尔的说是骑一下或者说跨越一下的话呢，除了说颠等一下怎么着的话，不致有太大这样那样这个问题。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晶晶，主持人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 看山不是山，揭示事件幕后。 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中波8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 东澳文明我先行，绿色出行文明礼让。 张叔，您又上岗了？ 可不，我现在是咱们社区的文明东澳引导员，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发出倡议，号召我们老党员为北京冬奥做贡献， 向您学习。这不，我正要去学滑冰，积极支持我们的冰雪运动。 好样的。不过助力冬奥，咱们尽量少开车，绿色出行。 得嘞，听您的，我这就改骑自行车去。 还有，离开滑冰场时 人走场静，喝完的矿泉水瓶要带走。 为你点赞，路上骑车小心点，注意安全。 说也为您点赞，回见。 助力冬奥，老党员在行动。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北京燃气提醒您，燃气灶具判废年限为8年，为了您的用气安全，请及时更换燃气具。北燃安心灶，我用心您放心。北燃 APP、 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燃气具，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